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三四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点半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艺考面对面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晚上来到直播间的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工业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关于这两所高校今年招收2018届艺术类考生的这个情况到底如何，那么我们同学又有哪些在艺考方面要关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得到答案。艺考面对面从元月2号开始由北京教育考试院与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独家合作播出。那么我们在从2号到14号这段时间里呢，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7点都会在节目当中录取邀请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近30所高校的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第一时间发布并解读2018年的艺考招录政策，实时回答考生和家长的提问，指导考生合理选择和报考，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时呢，我们的艺考面对面节目的形式呢还和以往有了一些变化，我们邀请的部分院校的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和招办负责人一块儿做客直播间，通过个人艺术才艺展示、个人学习成果来为大家呢提供艺考备考的策略。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北京广播网、凤凰网、今日头条、易直播等网络平台进行音视频直播。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除了听还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啊去寻找您喜欢的这些视频的直播平台，参与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详细的节目排期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我们在微信这个平台上呢会每天啊推送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各所学校的招考更详细的内容，您可以呢慢慢的来看啊，节目当中没有关注到的在微信上可以重复的来阅读。同时呢每天早上的7点30分啊，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这个精编啊， 那么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7点钟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网进行这个节目的回听。所以说呢，艺考面对面不单是在直播时间内啊和大家见面，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音视频以及直播重播，让大家更好的能够了解到艺考访谈的系列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和转发。好，那关于艺考呢，我们给大家先介绍到这儿啊，别忘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所高校，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您感兴趣的艺考问题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出来。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午举行，北京78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本市首场中考英语听说机考成绩1月19号发布；市财政局加大幼儿园补贴，扩大学位每生补助10000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一年一度的科技界盛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今天上午举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今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还评选出35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同时评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7人。今年北京共有78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特等奖1项、1等奖5项、2等奖72项，占全国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36.1%，与去年相比上升13.9%，创历史新高。北京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一次中考英语听说机考成绩将于本月19号发布，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输入准考证号和报名号查询。2018年中考英语试卷总分为100分，其中60分为笔试卷面考试成绩，40分为英语听说机考成绩。听说机考与统考笔试分离，采取计算机考试方式，每名考生有2次考试机会，第二次考试时间为3月24日。两次英语听说机考中取最高一次的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英语科目成绩，计入中考总分。2018年北京市春季普通高中会考于1月10号到12号举行。北京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要遵守考试规则，考场纪律，不要违规。参加此次春季会考的考生为87938人，共报考38859科次，全市共设置17个考区、88个考点，考试科目为语文、英语、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全部9个科目，除语文、数学、英语3科考试时间为120分钟之外，其余科目考试时间均为90分钟。英语科目听力考试时间为1月10号14点到14时20分。考生进入考场的时候都要通过金属探测器检查，防止携带手机参加考试。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要注意避免考场违规。为了进一步缓解入园难，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和办园质量，市级财政将补贴幼儿园办园成本。其中本市将对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扩大学位给予一次性的扩学位补助，补助标准为每生10000元。补助共分为3类，包括学前教育生均定额补助，还有租金补助和扩学位补助资金。其中生均定额补助用于公益普惠园办园成本支出，按3到6岁实际在园儿童数补助。 享受租金补助幼儿园包括新租赁场地扩大半园规模的存量幼儿园和通过租赁场地新举办的幼儿园。享受扩学位补助幼儿园包括扩大半园规模的存量幼儿园和新举办的幼儿园。为了给大学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创业指导和孵化服务，市教委最新遴选出包括人大、北航、北工大、北工商等八所高校创业园，将其纳入一阶三园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创业园孵化体系，确定为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创业园高校分园。市教委表示，此举是为了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领域及地域位置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北京地区高校市级大学生创业园辐射能力，为大学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创业指导和孵化服务，促进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新年伊始，流感发病迎来高峰，疫情大部分出现在小学一二年级和托幼机构。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介绍，当前流感发病率处于快速上升阶段，接近流行曲线的高点。通过既往的监测数据和经验来看，应该在春节前流感活动会明显下降，可能回归到低水平。春节前应该是高峰已过。专家建议，如果孩子出现高热等流感症状，建议不要再上幼儿园或上学。托幼机构和学校应该加强晨检，早发现，早隔离。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工业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关于这两所高校，您有什么样的艺考提问啊？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随时为您解答相关问题。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艺考面对面呢正在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工业大学招办主任王丹。王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孙彤。孙长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两位主任今天在现场，您可以呢随时的提问。好，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工业大学今年的艺考政策。 北京工业大学创建于1960年，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术相结合的多科性市属重点大学。1981年成为国家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5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996年12月，学校通过国家211工程预审，正式跨入国家21世纪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的行列。2017年9月，北京工业大学正式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创建于1958年，前身为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至今已培养了数十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和大量优秀艺术设计人才。以双师型为主的教学团队强而有力，在国内外艺术和设计大赛中获得丰硕奖项。 近年来，学院承担了大量服务国家、首都和社会建设的重要项目和课题，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展陈设计、建军九十周年开篇雕塑井冈山会师、国家艺术基金燕京八绝等国家级艺术项目。学院还聘请了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的多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客座教授。 好，了解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概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请王丹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2018年的北工大的艺考的相关要求哈。首先请王丹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变化最大的地方在哪儿。 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2018年北工大艺术类的招生的政策及变化呢，第一个呢，主要是招生计划数有所减少啊，其中艺术类的总计划数由去年的360人调整到300人啊，相应的北京的计划数也由180人调整到150人。各招生专业在北京拟投放的计划数分别为动画是10人，设计学类120人，美术学类20人，均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减少。那么详细的情况还请大家认真阅读我校的招生简章。 大家听到这个人数变化之后就会想到，诶，那我今年呢是不是要加把劲儿哈，然后呢更努力一下。因为人数减少意味着这个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一点哈。 是的。 所以大家在备考的时候也要更这个努力才行。那这是一个人数方面的变化哈。还有什么相应的其他变化吗？我们先说变化。 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整个考试的这个每个科目的这个分数有一点小的调整。我们考试的科目呢，主要是这个色彩、创意速写和素描。那么我们去年呢，每科的单科成绩都是250分，总分是750分。那么今年呢，色彩呢是满分是260分，素描也是260分，而创意速写呢是230分，但是总分仍然是750分，总分是没有什么 没有变化的。 对， 那可能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的艺术类的考生可能去结合自己的实力，比如说创意速写我现在分少了，那么其他的分数提高了，看大家怎么样在各科上再努力一下哈。 对，是的。 总之呢，这些变化呢也是对考生呢做了一个提醒哈，有变化我们就要有这个应对的一些方法哈。好，那这是今年呢北工大的这个在招生政策上的一些相应的调整和变化，我们在这里呢也先告诉大家，也提醒呢考生和家长呢来注意。那么刚才呢这个王丹主任也介绍了哈，这个几个艺考专业的人数哈，招录人数。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今年我们这个北工大的招生专业，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同时呢，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做？ 好的。学校呢今年继续按照动画、设计学类、美术学类三个专业类呢进行录取，这个跟去年没有变化。考生呢在报考的时候呢就填写这三个专业类的名称即可。其中呢设计学类里面包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这六个专业。美术学类里面包含绘画和雕塑两个专业。这是这个招生的专业和专业类的情况。 那我们是按照专业类录取。这里是有一点区别的哈，像动画它就是一个专业。 对。 对吧？ 对。 那如果是设计学类和美术学类，因为后面它都含着专业，所以呢它是按大类录取。 对，在学生就是各个考生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考生们，虽然录取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三个专业类录取，但实际上这个校考呢是各个专业类是通用的。也就是说在学生在报名的时候呢，那么只要填这三个专业的名称就可以了。 填这三个专业 和就是 专业类。 对，就是说或者是动画或者是设计学类或者 是 美术 学 类。 那在参加校考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来报呢？就是说这个校考会不会说我们这视觉传达设计啊、环境设计啊、产品设计之间的这个又有所不同，还是说都是同一个卷子或者说成绩内容？ 我们整个这个校考呢，我们是按照这三科，所以说刚才我说的这个这三个专业三个这个科目来进行学生们来进行这个 报考。那么在最后我们在录取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按照他的这个总分加上文化课的这个成绩， 嗯， 然后呢由高到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录取。 就考的都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色彩、创意速写和素描。 对，就是说我们的校考呢对各个专业各科类都是通用的， 嗯， 也就是说凡是将来通过我校校考的学生，他不分省份不分科类，所有的专业这个成绩呢都是通用的， 都是可以的。对，那么大家都知道像这个设计学类啊，包括美术学类还有这个动画，是不是都一定要通过这个美术的统考成绩？ 嗯，这个是就是说我们整个，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报考的条件了， 嗯， 我在这里面也跟各个考生和家长来介绍一下我们关于报考条件方面的要求。那么想来北工大艺术类的考生，在身体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呢，需要过三关。第一关呢就是统考，第二关就是北工大的校考，第三关就是还要参加高考。那么统考呢，北京的考生已经在12月9号那天就考完了，第二关就是要参加接下来的1月28、29、30日北工大的这个校考，第三关就是要参加文化课的考试，也就是我们说的高考了。那必须达到这个北京市艺术类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才能够在提前批的这个 A 段来填报北工大，代码呢是1049。 嗯，所以所说的这个三观哈，其实大家把它摘开了看，既然我们现在很多考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要报北京工业大学的艺术类专业，说明他的这个美术的统考成绩哈，北京的统考成绩都应该过了，所以这个是个门槛儿，过了这个门槛儿，你才能够接下来参加北工大的校考了。那校考如果要是过了的话，你在高考的时候才能够再填报上我们的志愿，把它放在提前批的 A 段。 对 啊，对，所以呢，这就是三关。也就是说，很多这个艺术类院校其实都是一样的，都要过这几关哈。只是有的艺术类高校，它可能今年会不组织校考，那么考生的压力可能相对会小一点啊。 是的， 但是作为这个北工大来讲，这校考一直是要坚持的。 对， 嗯，那好，到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北工大它是有双培外培计划的， 嗯， 那么在艺术类的专业当中，这个今年的双培计划是否还要继续实施呢？ 嗯，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整个双培计划的这个组整个的这个计划数啊，包括他的这个专业呢，是要等到这个再过几个月北京市教委这边统一公布之后，我们才能有最后的这个计划数。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介绍一下，给各位考生介绍一下我们之前双培计划的情况。在双培计划有了之后呢，北工大是与清华大学的美术学院有着这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去年我们的双培计划呢，一共招了5人，涉及到了3个专业，就是产品设计、环境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 都是在设计学类里边的。 对，都是在这个设计学类，也都是与清华的美术学院来进行这个培养的。 嗯， 那今年的双培计划呢，我们预计呢会很可能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呢有可能是新增一些专业，或者说新增一些计划数，也可能会增加一些合作的央属的高校。 这都一些向好的计划哈，对于考生来讲非常好的一些变化，我们的预期是这样哈。 是，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双培计划呢，能够共享这个央属的高校的这个优质的教学资源。 嗯， 但是呢这些信息呢目前呢都还是在酝酿阶段，所以在这里就先给大家卖个关子。 嗯， 那么最终的招生计划培养的高校以及呢区县分配的情况，还是要以北京市高招办公布的最后的结果为准。 嗯， 一般呢都是要在6月份报志愿的时候了，所以也请那个各位考生的耐心的等待。 嗯，那这个双培计划的这个计划数是含在这个刚才您介绍的北京的这150个人的计划之内的， 是 吧？是 的，是这样子的。嗯， 好，那么对于双培计划的考生来讲，我们还会为他们单独的安排考试吗？还是说一次都跟我们的校考同时来考，不会有区别？ 嗯，这个不再单独安排这个单独的考试。 嗯， 所以如果想报双培计划的考生呢，必须与其他考生一同来参加我校组织的艺术类本科专业的招生考试。 嗯， 我校呢不为双培计划呢考生再单独安排考试。 嗯，所以说至于说你是不是要报双培计划，是要等到比如说你的校考成绩出来了，你合格了，那么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在我们的 A 类里面 是不是要报上双培，这个是那个时候再要考虑的事情了哈。 是的， 这时候就一门心思的去准备这个考试就行了。 是， 嗯，这是有关这个双培计划艺术类啊，这个专业双培计划。当然了，它可能在人数上今年会超过五人，在专业设计上专业上可能会不只限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产品设计、环境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啊，都是一个让我们有更好的期待吧。所以大家呢可以啊考虑，因为双培计划很多的家长和考生其实都是挺青睐的。对对对。嗯，那好，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想要报考北工大艺术类专业的同学可能已经开始行动了，因为我们的网上报名是5号 这 就开始了哈。那行，那如果今天刚刚了解的话告诉大家截止的时间别错过了。 好，也请各位考生呢要注意，我们的截止的报名时间是1月21号中午12点。在这个时间截止。在这里面呢，就是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考试的时间是3天，就是1月28、29、30号3天。考生呢只要选择1天来参加考试即可。 只能考一次吧。 只能考一次啊，参加1天的这个考试。我们呢每一天的限报的人数是4500人，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个网上的报名系统，有容量的限制。那么额满以后呢，系统就会这个自动关闭当天的报名。如果所有的这3天的场次呢在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就已经额满了，那么系统呢将自动关闭报名。所以在这里面呢也请各位考生安排好时间，尽早的完成报名。 您的意思是说，虽然是1月21号中午这个截止， 对 啊，但是就是哦，他这个一月就是每天他是4500人，有的同学可能会，哎，我今天报不上了，是不是这个系统有问题了？ 啊，对， 不是这样的哈， 是， 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只是因为今天的报名人数 满了 ，那么你下一天再报，那但是也要提前的 是 一点时间，不要赶到比如说21号中午12点截止，你11点半开始报哈。 对，因为从我们整个这个统考的这个从北京市美术类的这个统考的考生的总规模来看呢，实际上还是比去年有小幅的上升，但实际上北工大的计划数减少了，所以也就意味着呢，想来咱211高校来这个读艺术类专业的竞争就会比较激烈，所以说还是尽早报比较好 ，那不会存在说1月21号这个中午12点还没到呢，我们这个系统就关闭了吧？说我这报的太多了，不需要。 这不会，我们会严格按照这个截止的时间来去关闭系统。 好，那大家记好，1月21号中午12点就截止了。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就马上报上就行了哈，然后之后就踏踏实实准备这个考试了。好，那关于这个北京工业大学2018年的艺考的相关政策哈，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呢为大家来做介绍。那么相关问题您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可以呢通过提问啊去解答自己心中关于艺考政策方面的疑惑。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招办主任王丹，以及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孙彤。那么大家呢问题提问啊，一定要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之内啊，亲自的来听听我们的招办负责人的解读。好，那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不

教育面对面，艺考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元月二号开始呢，艺考系列直播，这个开始在每天晚上的直播时间内呢为大家播出。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30到7:00，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有关艺考的高校的排期。您可以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以及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我们每天呢会在这个公众号上呢，给大家来公布我们明天啊、后天啊、这一段时间以来是哪些学校来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有选择的收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这两所高校，这也是我们北京考生特别喜欢和青睐的两所高校。那么今天呢，两位招办负责人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交流。刚刚呢，北京工业大学的招办主任王丹啊，王主任呢已经给大家分别介绍了一些北工大今年的相关政策。那么稍后呢，首都师范大学招就处孙彤处长也会呢接着给大家来介绍首师大今年的艺考相关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提出您感兴趣的问题。好，那我们继续请王丹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北京工业大学在艺术类招生方面啊，录取原则上面的要求。首先来问一下，对于北京的生源，我们的文理啊是分别录取的吗？还是说整个一个大排队？ 对于北京生源呢，我们是这个文理分别录取的，所以不是大排队。 那我们的这个考生的文化课成绩包括他的专业课成绩出来之后哈、在排序上或者说在这个比例上是如何来确定的呢？ 我们的成绩呢主要是按照文化课的考试成绩再加上我校的专业课的考试成绩进行总分排序，从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如果总分相同，则按照专业课的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所以没有比例的这个问题。 没有比例问题啊。那关于加分的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调档呢？进了专业之后是不是也有加分呢？ 就是北工大的加分呢是一加到底，也就是说我们学校对加分政策呢实行调档加分，同时进专业也加分的这样的一个录取原则。 微信平台上崔中喜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设计学类在录取之后如何再细分到各专业？比如说刚才您说了这个是在大类招生嘛，我们只要填设计学类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每个考生我怎么样再去选择其他的这些专业呢？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安排呢？ 我们这个专业，这就是专业，我们说的专业分流， 就是进校之后的事儿。 对，进校之后的专业分流。那么专业分流的原则呢，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学生的志愿，另外呢，主要是看他的这个专业课的考试成绩，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队。然后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环境设计的这个专业报的人数超过了我们这个专业能够录取的人数，那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我的文化课结合学生的这个志愿，然后由高到低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录取。 那也就是说是我们的意愿加成绩。 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设计类大类里边的每个专业的成绩要求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吗？是，比如说，有可能是产品设计，它的分儿会比这个环境设计要高，然后我们这样来录吗？ 对，因为这主要是跟各个专业的招生的人数 有关系，人数有关 啊，所以说招生人数不同，那可能有的，比如说我成绩高的，可能都没录到我自己希望的那个专业里面，但是有的比如说他的分没有这个比这个低的可能录到了自己，这是主要跟学生的志愿有关系，跟这个各个专业招生的人数要求是有关系的。 这个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呢？进校之后？ 对，这个是在学生录取进校之后正式的这个开课之前会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大类进去之后， 对，就学生入校之后第一件做的这件事情、 大一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 来做专业分流。 专业分流其实还是跟他的这个专业成绩和文化课成绩有关的。 对，是，主要是专业课的成绩， 专业课的成绩有关。 好， 那么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啊，关于北京工业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您都可以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尤其是艺术类嘛，转专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如说按照专业成绩和个人意愿哈、刚才您说的专业分流，它指的是指转专业吗？ 不是转专业，对、 哦、 我们整这个我们学校转专业呢，是指呢，就是在大一的下半学期开始呢、嗯，学生可以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那么，比如说我原来学的是计算机的，我可能想去学其他的这个专业，这个时候可以提出申请，然后呢，接收的这个专业呢，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些相应的一些考核的一些环节。嗯、首先呢，转专业是在大一的下半学期，就不是在一开学来完成，嗯、而且转专业它也是有条件的。那么对艺术类的考生呢，实际上我们说他的这个转专业呢，还是在他的这个就是艺术学这个他的这个类里面， 类里边，大类里边转。 对 对, 对， 艺术类专业的考生是不可以转到普通类的， 是不可以转的。对， 对 所以在转专业这块呢、嗯，还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像其他的工科类的这种高校，这种专业可以转的这个面的比较范围比较大、嗯，但是对于这种艺术类的考生，他是不能转到其他普通类的这考生的这种所在的专业里面、嗯。 现在很多的艺术类的学生，都希望在校期间呢，能有一些比如说出国交流啊、嗯、或者交换的机会哈。嗯、那这个北工大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在出国啊、留学呀、啊，或者说交换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嗯。我们在这个出国留学、出国交流的这个机会方面呢，还是很多优势呢，也比较强。因为这个北工大的艺术类的学生啊，他接受的是双师制，就是说，双师制的这个教育，除了按照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之外呢，学生还有丰富的专业实践活动呢可以参加，比如说，学院组织的国际、国内的设计竞赛、设计工作坊、大师论坛以及各类讲座和举办和参加的一些展览等。所以在校期间，学生还有机会加入到企业及教师的实际项目中来，以及作为交换生到国外或境外合作院校呢进行访学，比如说美国的中密苏里大学、韩国的梨花女子大学、西班牙的瓦伦西亚贡亚大学、台湾的中原大学等等。这样的话，经过四年的培养，在课堂内学习呢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表现技巧，在课堂外和专业活动呢来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来开阔设计思路，所以在出国留学和就业方面都有很强的优势。 嗯，这是这方面。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闻啊，说现在有一个这个调查刚刚出炉，说九成的大学生呢希望能够创业。 嗯， 像艺术类的学生，尤其是我们学校哈，艺术类的学生他们的创业有什么样的优势吗？在学校当中有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些比较好的、非常便利的发展条件？ 嗯，是这样，就是在整个北工大的“十三五”规划里面，就把学生的创新创业的这个意识和要求呢，纳入到我们的“十三五”整个学校的发展战略里面。在规划中提出呢，要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那么鼓励呢发展面向大众、服务中小企业的这个微企业的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的这个服务平台。学校呢专门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来给有创业意愿的同学做基本的培训和知识的储备。 这个算学分吗？ 算学分。这个我们是必须要达到四学分的创新创业的学分，才能够获得专业的毕业证。 嗯。 同时呢，我们除了这个在这个课程上面有要求之外呢，我们也给有进一步这个规划的这种创业呢，来提供一些这个教育培训呢、咨询指导啊、项目路演、创业服务等等。那么同时呢，学生也可以来申请我们校友资助的一些基金，包括申请一些创客空间，那么为创业的学生办公和洽谈业务呢，都提供场地上面的一些支持。因为具体到艺术类呢，创业的学生比较多，有先天的优势。那么目前创客空间里面有五分之一的这个常驻的团队的负责人都是艺术类的学生。 嗯，所以说想要创业啊，包括这个就业，大家还都是非常有机会的。一般我们的同学在升学方面哈、会有哪些选择？是读研呢，还是说出国留学呀、这个比例怎么样？ 嗯。近几年呢，北工大学生啊选择出国读研的同学这个数量呢在逐渐的增多，那么学校的声誉和影响呢也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比如说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罗德岛设计学院，还有英国的皇家艺术学院、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以及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武藏野美术大学等， 都有我们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在里面进行深造。那么在读研方面呢，北工大的艺术设计学院也有设计学的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可以实现对人这对这个培养的学生培养的这种深层次培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在就业方面呢，像奔驰汽车、奥迪汽车、腾讯、小米、北汽、联想、锤子等知名的企业都有我们的毕业生来担任这个设计师。所以我们说我们整个在艺术类艺术学院来这个完成的就是来接受的是双师制的这个教育。 嗯，好，那么关于就业啊、深造以及创业方面啊，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北工大的一些优势。那么大家相关的问题还有什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呢发送过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稍后一点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会集中呢来给大家回答相关的问题。也谢谢王主任，稍后呢再请您给大家回答提问。 好的。 好，那请王主任先休息一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另外一所学校首都师范大学，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首都师范大学创建于1954年，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北京市与教育部、省部共建高校。学校是一所包括文、理、工、管、法、教育、外语、艺术等专业的综合性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开设美术学师范、美术学艺术市场、绘画国画、绘画油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七个专业及方向。美术学专业从2003年至今，在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本科专业排名中，始终被评为 A++ 专业。在2017年教育部学科评估排名中，学校美术学学科进入全国 A 类学科前 10%。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拥有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具有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完整教学与科研体系。在音乐教育、作曲、指挥、钢琴、声乐、中西器乐、录音艺术、舞蹈等方向招收本科生，拥有钢琴、音乐教育学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教学创作与科研实力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作为北京市培养小学教师的基地，每年向北京市乃至全国小学一线输送各层次毕业生490多名。经过十几年的建设，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已经成为集小学教师培养、小学教育研究、小学教育服务三位一体，走在全国同类院校前列的教学研究型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目前已同42个国家和地区的225所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合作关系。学校是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可以接收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院校之一。 好，大家刚才听到的是关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介绍啊，同时呢里面重点给大家介绍了艺术类专业所在的三个学院。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招生就业处孙彤处长呢来给大家介绍2018年的招生政策啊。今年的变化其实还是相当大的，所以想要报考首师大的这个艺术类的考生呢可以拿笔记一下哈，因为确实是挺大的。那孙处，您给我们大家呢先介绍一下今年几个亮点的变化吧。我们 对今年首师大艺术类考这个院校的这个院系的这个各个专业的录取啊，包括计划包括考试的科目上和这个分值上都有一些变化，所以说是近几年来变化最多的一年。 嗯，那 么 大家 就分别说 一下哈。那我们先说吧，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先说说它的变化，然后呢依次音乐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啊。 美术学院今年应该说有四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计划，我们今年在这么多年这个160人的不变的这个基数上，我们今年增加20个计划，而这20个计划全部是师范类， 就是美术学师范方向。 嗯， 大家都知道，首师大现在的师范基本上都是增加给北京的。那这20个计划基本上也是增加给北京生院的。 北京生院， 所以对北京生院来说是利好。 利好消息。在美术学师范方向啊，增加了20个计划，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挺大的一个人数方面的增长，是吧？ 应该说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美术整个的美术学院增加了20个计划，这20个计划呢是增加给美术学类。那这美术学这个20个计划呢都分配给了北京。那北京呢就是这个可能是有点绕，就是北京60个计划是包括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的。就是总之这20个计划全部给了北京，那么基本上说也都是师范类啊，那也就是意味着北京的美术学师范今年会增加计划。 那对呀，因为只有美术学类的美术学师范方向这个是师范类。 对， 其他的其实都 不 是师范类的，是吧？ 对， 这是这个一个 这是变化，对， 变化 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今年美术统考不是那个美术的校考依然是考素描和色彩。那这么多年这两科呢也都是100分的分值，各科100分的分值。那今年呢我们这两科呢是150分的分值。 涨了。 就是对，就分值上发生了变化。 从100到150分。 对，这个变化呢主要是为了考生在计算综合分的时候更加方便。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录取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按综合分录取，那综合分的计算就和往年不一样。往年是要把专业课的成绩折合成750分之后还要乘以40%，然后加上文化课就是高考成绩乘以60%。那今年在我们调整了这两科的分值之后，就考生就不用再乘那40%了，就是综合分的计算方式就是专业课的成绩加上 高考成绩的 文化课，就是对，就是高考成绩的 0.6 就可以了。 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讲简单了。 对， 以前呢你要这个专业课成绩要乘 0.4 然后高考成绩乘 0.6 是吧？ 对，关键是专业课成绩它还要先要 折合 到750分之后。对，每年我们在咨询的时候考生和家长总是在这个综合分的计算上那个他老算不清楚，另外他算完了以后他不相信自己算的对还是不对。所以今年我们索性就把那个科目的分值调整了， 就去掉了一个系数。 对对，这样就简单了。 这是综合分的这个取值呢，相应的更为简化啊，更为简单。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分值的变化，我刚才想问您哈，它从这个100分到150分，时间有没有变化？ 没有，时间依然是2个半小时。 哦，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考生的比如说他的强度会大呢？ 不会啊。就是实际上付这个值100分也好150分也好在阅卷老师看来就是他也有一个考量，就是你比如说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100分的时候和150分这个总分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到时候我们也会那个就是和我们美术学院的老师一起那个就是在这个他赋分的时候就是要让他和往年的这个分数要一致。 好，这是一个变化哈。刚才您说是4个变化。 对，最后一个变化是这样，就是可能对北京的考生影响不大。就是我们今年由于各省的录取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些调整。那今年我们实际上美术学设计学在这个录取的省份上是有所减少的。这个呢应该不影响北京的生源。但是呢因为 在北京的艺术类考生很多啊，他们有可能也听到我们这个节目，那有很多的这个境外的，实际上是境外的生源，他也要在北京参加这个校考。 嗯， 那么这部分考生一定要到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简章后面所附的那些省份。 那 如果我们不招生的话，那考了也没有意义。 是可以考的，但是没有用，是吧？ 对，没有用。 哦、 你考了以后，我们不在这个省投计划。 嗯。 嗯， 但我们还是会接纳他，不会在我们报名系统当中就会显示说这个省份我们不招生，所以报名无效吗？ 应该，如果这个我们现在是要求这个报名系统是这么设置的，就是说，如果不招生，比如说四川不招生，那四川的考生，那就不能那个报，否则的话，因为现在都是网上报名，网上那个交费嘛。但他一旦交费成功的话，这个我们是没有时间处理这个， 就只能 这个费用 他来考试哈。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外地的外省市的考生要注意一下，在本地区啊是否有招生名额， 是 啊，但是对北京考生来讲是没有这方面的， 对，没有影响。 对，北京考生是招生地区科类里面列在这个第一位哈， 对， 所以这是一个相应的变化。但是呢，对于北京考生来讲的影响啊几乎没有。 对对对，因为明天就报名了，所以考生们还是要那个注意一下。 对，说到这个报名时间正好啊，今天1月8号，明天开始这个网报开始了哈。 对对对， 那么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明天网上报名就开始了，会截止在哪一天呢？ 网上报名截止的时间是21号， 也是21号。也是21号， 因为后面要整理报名的信息，考生还要自己打印准考证，所以中间是要有几天给我们处理这个信息的时间的。考试的时间呢是26、27、28三天。 所以说这个考试的时间和网报的时间，同样适用于音乐学院和初等教育学院，这个是各学院之间没有变化的哈，就是没有区别的。 他们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美术学院的这个考试呢是在春节前。音乐学院和初等教育学院的专业加试呢是在春节后。 那他报名的时间会更晚一点。 对对对。 那我们刚才说1月9号明天开始报名的是美术学院。 就是美术学和设计学类这两大类。 好，那大家呢注意啊，刚才我们说的都是涉及到的是美术学院今年的这个艺考政策的相应的变化哈，其中有4点要提醒大家注意。计划增加了，分值变化了，综合分的计算简单了啊，还有一些省份可能不招生，但是对于北京考生呢没有什么影响。好，这是呢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今年关于艺考的一些要求，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留意啊，因为变化比较多。好，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艺考面对面。那么除了首都师范大学，刚刚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北京工业大学今年的艺考政策，关于这两所学校的相关的艺考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发送，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请两位嘉宾给大家呢来解答。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3-4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1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影响，预计8号到9号本市将有4-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以上呢是今天到明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那么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也要多穿一些啊，最近的感冒啊非常的流行哈、盛行流感啊，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注意啊我们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情况。南四环肖村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过了大红门桥。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方向，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建外大街建国路沿线的进城方向持续的车多，从高碑店到四惠大望桥到永安里，这都是缓慢的路段。通惠河北路的进城方向行驶正常，出城方向2-3环之间国贸出口位置拥堵。好，那么路况信息我们就了解到这儿。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两所北京同学们最喜欢的高校。艺术类的招生今年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变化？我们下面呢继续请首都师范大学招就处孙彤处长呢给大家来介绍。北京工业大学呢相对来讲啊，就是大家一想哦，报考首师大，那么我可能要进的就是美术学院、音乐学院或者是初等教育学院哈。艺术类考生都集中在这三个学院当中。关于美术学院呢，刚才我们说了有4点变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音乐学院。音乐学院今年的相关的这个变化也不小哈，孙处长。 是音乐学院，我们现在有3个专业，一个是音乐学，一个是 舞蹈学， 还有一个录音艺术。那么今年我们变化比较大的是舞蹈学，其次是音乐学。应该说这两个专业今年的变化这么多年还是挺大的， 没有过的 是。 那我们是从这两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分别说一下他们的变化。 好的，那音乐学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我们在录取的时候，录取的规则发生了一个和往年很大的变化。就是往年我们这个 就是在追溯前些年，我们音乐学的师范方向是算综合分，非师范方向，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音乐学表演这个方向，是过了各省的艺术类控制线之后，我们就是专业课分数排队，然后排序，然后按照计划高分向低分录取。那近几年呢，因为教育部的文件的要求，整个音乐学的这个录取的规则呢，趋于一致，那这几年都是算综合分，无论是音乐师范方向还是音乐表演方向，都是算综合分。 综合分。 那2018年的变化，音乐学的变化就是，我们文化课过线，然后专业课排序由高分到低分按计划录取。那么这个文化课的这个线是什么呢？就是各省的艺术类的控制线乘以 1.2。就是 20%, 线上 20%。这个分数。就是如果考生过了这个线之后， 才去专业课排队。 对。那就不再看那个文化课了。就以这个时候就以他的专业课的成绩排序了。 那就比如说我某一个啊，考生 A 他的专业课成绩比如说300分，我们乘 1.2 就是360分。那么另一个学生可能他这个考了这个400分，也乘 1.2, 他考了最后是480分。那么最后我们按哪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定的那个线是在哪儿呢？ 那要看那要看那个各省，比如说北京吧，对北京考生来说，那要看北京市那个就是录取之前考试院公布的艺术类的控制线是多少。我们说的这个线指的是各省的艺术类的控制线。 控制线。 就是艺考生的最低的分数线。这个分数乘以 1.2。要考生要达到这个线才可以才有资格报考首师大音乐学。那么当然你前提就是你要有音乐学的专业合格证。 那跟他具体我考了多少分其实没关系，不是说他考的分数乘以这个系数。 对， 是那个控制线的系数。 控制线乘以这个系数。 那最后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是按专业课来排队，那么我们这个系数乘完了得出来之后的作用是什么呢？什么有什么？ 就是看你够不够这个文化课的基本系，这个最低的分数线啊。 那这个 你够了之后，你的文化课成绩就不再看了。 那这个最低的分数线是我们自己定的吗？ 是北京市考试院先定一条艺术类的控制线，然后在我们再乘以 1.2 之后，这个就是首师大的音乐学的，今年艺术类的。那个音乐学的文化课的分数线。 哦，终于绕过来了。终于绕过来了。其实他自己的分数还是有用的。 是有用的。 对， 就是考生自己的分数要和我们这条线要做比对。你的分数在这条线之上 就 可以报考。 进来。对。 对，因为现在都是支分以后报志愿嘛。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再算一遍啊，我这数学太差了。这个控制线北京比如说 300, 让我乘这个 1.2, 多少 ,360 吧。然后看考生的成绩，你的在你所在的省的这个控制线，这个乘以这个 1.2 之后，我说对吗？ 他的成绩就不再乘 1.2 了。1.2 了。 对，他的成绩就是实打实的。 他的成绩比这360是高 还是低？对，就是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说，要比这个 对， 假如说是300的话， 的 要比360。那对于河北的考生，那个考生要比的是河北省的艺术类的控制线乘以 1.2 之后的那个分数。如果高于那个分数，那么你就有资格报考。就说明你对于首师大来说，这个考生他的文化就过线了。 明白了。哎呀，真不容易。往常关于 其实还是简单了， 简单 了，不用再倒来倒去算了。 往常家长和考生会像我一样这样的反反复复的弄不明白这个线的问题吗？ 应该说 像我这样的 还是有一部分考生就是说他在算的时候有点算不明白。 好，那么大家您可以自己算一下啊， 自己估计估一下， 估一下。那这个孙处长说的，其实这个算法是比以前要简单了哈。 对， 好，那么这是 音乐学的变化，就是这样。 音乐学就是一个这样的变化。 对，就是一个这样的变化。再有一个就是。和去年相比呢，舞蹈学，我们说我们舞蹈学今年的变化也非常大。 非常大。 首先是专业，这个专业舞蹈学的这个专业方向。我们往年的舞蹈学都是非师范方向的。 哦。 那2018年的舞蹈学全部都是 师范 方 向。 而且呢，我们这么多年舞蹈学的招生计划都是35人。 2018 年呢是40人。 也就 是我们增加了五个计划， 但是都是师范类，也就是说从 全部都是师范类， 全部转向了师范类， 对，全部转向师范类。那舞蹈学的录取的原则呢，也应该说也是和往年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有一个和哪个相同呢，就是和我们音乐学是相同的，就是舞蹈学今年的舞蹈学和音乐学的录取的原则是一致的，就是也是各省的文化线、文化控制线乘以 1.2 之后，我们所有的考生拿着合格证的考生，用自己的文化课成绩 比对这个线， 在线上就可以报，在线下那就很遗憾， 就其实就是门槛了。 对， 进来之后，然后按你的专业成绩来 排序。 孙处长，我终于明白了。好，那也就是说音乐学和舞蹈学的这个录取的规则在分数这方面是相同的。 对、 没有变化的哈。 对对 对。 好，那这是音乐学院在音乐学和舞蹈学这两个专业方面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对。 还有 这就是音乐学院应该说变化大的就是这几。 那对于北京考生来讲，刚才您说了这个舞蹈学的这个政策哈，包括它计划的增加。对北京考生有利好吗？他招的是全部排队还是说北京生源？ 这个我们舞蹈和音乐呢是也是有，如果要是说还有一个变化，应该还可以加一个变化，就是音乐学和舞蹈学包括录音艺术今年也和美术学设计学是一样的，今年在招生的省份上也有一些减少。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初等教育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应该是相对来讲变化比较小的一个。 对，因为初等教育学院的音乐和美术呢是它准确的专业名称呢是叫音乐学括号初等教育方向。美术学括号初等教育方向。那么它实际上它还是在音乐学和美术学的这个专业的范畴之内。教育部的文件规定呢，在同一个专业你不能有两种，虽然说你有各种方向，但是你也不能有各种不同的录取的原则。那所以说初等教育学院的这个美术学和和那个音乐学，它的录取的规则和美术学和音乐学相对应的专业 是 一致的。 嗯， 但是今年初等教育学院也有一个，除了在这一点上有变化之外，还有一点也要请考生们就是注意的。这个呢涉及到北京的考生，因为我们初等教育学院只在北京招生。这两个专业呢也一样都招收的是北京生源。那初等教育学院今年的变化呢，就是美术学初等教育方向它的分值也像那个美术学院一样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变化的分值变化并不太大，因为初等教育学院呢美术学是考四科，素描、色写色彩、速写还有简笔画， 它多了两科。 对，它比美术学院要多两个科。以往的那个分值呢是100 100 15 15，就是素描100，那个色彩100，速写和简笔画各15。那今年的分值是素描色彩各130分，速写和 简笔画各20分，就是你一加你就会发现它的分值是300分，就是和我们刚才说的美术学院的那两科加300分是一样的。所以说初等教育学院的考生今年在计算综合分的时候也不用那么麻烦了，也是专业课成绩加上高考成绩乘以 0.6 就可以了， 就 OK 了。 也就是说初等教育学院的这两个专业都要它的录取规则都要遵从我们刚才说的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它的录取规则，是吧？ 就是他们是一致的， 一致的， 这个就是在、对对对， 都是一致的。那我刚才看到就是美术学院当中的美术学，刚才您说增加了20个计划的那个师范方向，是吧？有这样一个专业，它和这个初等教育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的初等 教育方向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通俗的讲是这样，就是这两个师范方向呢，美术学初等教育方向呢主要培养的是小学的美术老师 啊。初等教育吗？ 对、对对对。那我们美术学院的这个师范方向呢主要是中学师资， 可以教这个初高中。 对， 好，这是一个区别哈。风和日丽哈提出了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花费了很久哈来纠结于刚才我们说这个线的问题。他说首师大音乐学院录取只要过了线就不再看高考成绩了吗？只看专业成绩了吗？ 是的。 很干脆就是这样的啊。来看赵新武啊，说请问首师大2018戏剧影视文学有招生计划吗？ 我们的戏剧影视文学呢，虽然这是一个艺术类的这个专业，但是我们没有按那个艺术类招生，我们是按普通的文理考生来招生的。这个是我们文学院的一个专业。 它是不需要校考啊艺考的。 对对对，不需要艺考。只看文化课成绩。 好，那么应该说也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艺考的范围之内哈。好，那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首师大相关的一些内容哈，主要我们从几个学院给大家来做介绍。那么还有一大类哈，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报考的时间以及考点的设置。我们刚才说这个网报是从9号开始，这是美术学院。我们就是重点来先说一下马上就要开始的美术学院的这个情况，因为音乐学院和这个初等教育学院都是在春节之后进行，所以呢还不是那么的着急。那么关于这个北京的考点，我们有两个校区， 是北一区和我们的东一区。 那北京的考生要择一进行吗？ 这个其实大家不用那个想太多。我们在系统里的都设置好了。 哦，就是让你去哪儿。 对。对对对。 好，那么报名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考试的时间。 考试的时间是1月26号、27号、28号三天。 三天。 考生就选一天。考试就可以了。 也是选一次哈。 没 有说我可以考两次然后取最高分的。 我们是这样，就是说有可因为首师大除了在北京的考点以外还有那个境外的考点。那如果考生最后决定在两个地方考试的话，那我们就取他最后一次的那个成绩。 介绍的有关这个考点的设计安排，那么大家不用过于的去纠结这个细节，在报名系统里面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知道了哈。 是的。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刚才一开始北工大也是最先涉及到了，就是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是否也是到大类，比如说美术学类、设计学类这样的来填报志愿，然后到了学校之后我们再分专业呢？ 我们美术学和设计学一直都是大类招生，但是呢那个入校以后就分专业了。 分了专业。 因为在他艺考报名的时候他就已经填了他的专业方向了。我们会根据分数根据他的志愿来进行那个专业的那个分配。 那我的美术学类既然大类招生嘛，我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我可不可以 不 行。 我知道您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两边都报呢，都考呢？不可以兼报。 在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好。 对，在考的时候就选择好。 好，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啊，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这个具体的介绍，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今天来直播的两所高校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利用这些时间啊，我们满满的把两所学校的今年的艺考招录政策呢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介绍。当然了，如果还有大家没有搞明白的内容哈，那么还可以呢咨询我们两所高校的这个招办部门。那下面呢我们先请这个北京工业大学王丹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招办的电话以及大家更为熟识的一些联系方式。王主任。 好的，各位考生，北工大的这个招办的咨询电话是6739-1609，这是我们工大的这个咨询电话。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我们整个本科生的这个招生的这个网站，那么大家进入到我们本科生招生网站呢，可以从我们学校的官网，然后呢找到招生就业，再进到本科生招生，就可以了解我们所有的招生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北京工业大学的微信的订阅号，就是 BJUTZSB， 所以欢迎呢大家从各种渠道来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我们进一步详细了解我们的招生政策。 微信号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缩写，再加上招生办哈。 对， ZSB 啊就可以了。 是的。 那孙彤处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师大的这个联系方式。 首师大的联系方式呢，也差不多是也是这几种。咨询电话6890-2995。这是我们的一个代表号，那个高峰的时候我们同时有8部电话可以接听这一个代表号的电话。还有呢就是本科招生网。 对， 这个应该说是我们最权威的信息发布的地方。当然还有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新浪微博。还有就是我们的首师大本科招生的公众号，这些都是我们发布信息的一些平台。当然在报考期间，在艺术类的那个考试期间，我们也会在像咱们这样的节目啊，还有就是一些家长的群里面啊，还有就是考试报啊，发布这些由官方推送的一些消息。 好的。好，来看北工大的问题哈，报志愿的时候双培和普通的这个艺术类专业的志愿怎么来填在一块吗？ 是这样，就大家都知道在北京来讲的艺术类的招生呢，它都是在提前批的 A 段。那么双培的这个报呢也是在这个提前批的 A 段。所以呢，但是呢提前批次它是顺序 志愿， 而跟普通类的这种这个平行志愿呢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个其中呢在提前批 A 段呢有两个志愿，也就是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那么如果想到北工大来学艺术类的这个学生呢，一定是要报在第一志愿，就是如果说报在第二志愿，那就进不了北工大来学习了。所以在报的时候呢，每一个志愿都有6个专业，那我们就说这个顺序志愿，然后对于专业来讲是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来录取。比如说如果学生想进到双培计划，那就建议学生们把双培计划这个放在第一个专业里面。如果说想在北工大